坚持和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法。我是 Jason 陈柏宇，坚持收听988。 民间有很多禁忌都会透过一些故事来警惕我们的。我相信你应该都听过这个禁忌。半夜不好照镜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在半夜十二点在块镜前面批苹果皮这个游戏呢？千祈唔好玩啊！如果唔系，发生好似以下呢个故事嘅事情喺你身上，就麻烦噶啦。小智同家姐珍珍喺婆婆嘅屋企住。小智嘅婆婆系佢哋嗰个地区最出名嘅神婆，除咗经营香烛铺，仲有帮忙人哋做法事、睇运程等等。而珍珍份人呢，就好贪玩又大胆。在学校听到其他同学讲关于半夜照镜的故事，上了网查了之后，就叫埋小智一起玩。小智原本极力阻止的，但是你不是怕吗？又说你尽得婆婆真传的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的，真是无用。被珍珍咁激发，小智就决定跟着珍珍去玩这个半夜照镜的游戏。珍珍在网上找到资料，准备了两支蜡烛、一个红苹果和一把刀。跟着资料，在踏正半夜十二点，就在房的梳妆镜前面批苹果皮。踏正半夜十二点，点起两支蜡烛放在镜前面，跟着对着块镜批苹果皮。如果苹果皮批到一半断了，你就会在镜那里见到鬼。如果苹果皮到最后都冇断，咁你就可以对住块镜许愿，镜入边嘅神灵就会帮你实现愿望。珍珍就照住做啦，而小智就坐喺床角嗰处睇住珍珍。其实小智系好担心嘅，万一出咗咩事，点算好呢？呢个时候，小智感觉到一阵冰凉，房入边嘅温度越嚟越冻，做咩将冷气搞到咁冻啊？突然，珍珍叫咗出嚟，咩事啊？小智问。珍珍好冷静咁回应：苹果皮断咗，跟住就耷低头继续批苹果皮。小智担心会有污糟嘢出现，手攞住婆婆俾嘅护身符。准备如果珍珍有咩事，就冲前去拉佢走。苹果皮又再一次断开，呢次珍珍再冇出声，继续耷低头批苹果。但系小智见到镜入边嘅珍珍，竟然抬起头望住小智，仲发出诡异嘅笑声。小智大嗌：家姐，小心啊！珍珍拧转头问咩事，小智再认真咁睇，镜入边有恢复原本嘅珍珍。小智心谂：唔通我搞错？珍珍好冷淡咁讲：都冇嘢发生，唔好玩嘅，我去瞓觉。讲完，珍珍就上床瞓咗。小智亦不以为意，翻自己嘅房瞓。跟住落嚟嘅几日，小智发觉珍珍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。平时开朗多嘢讲嘅珍珍，突然变得沉默寡言。食饭嘅时候，仲用左手揸筷子。你唔系用右手嘅咩？婆婆问。我想学下用左手啊嘛。珍珍冷漠咁回答。小智觉得好唔妥。但是又不知要怎样跟婆婆说。有一晚，小智入珍珍房拿书，竟然在镜中 见到珍珍，佢好似好大力咁拍打块镜，仲不停口喐喐，好似讲紧嘢咁，大小智听唔到任何声音。你做咩啊？突然，珍珍出现喺小智身后，吓到小智一下，再睇翻块镜，又恢复正常。小智敷衍珍珍几句，就急急脚行出房。闩房门嘅时候，小智见到珍珍对住佢发出诡异嘅笑声，同嗰晚小智见到镜入边嗰个珍珍一模一样。小智知道出咗事，就即刻同婆婆讲：，唉，你哋真系啊，镜都好玩嘅。婆婆就责备小智，珍珍系用镜灵换咗灵魂，镜灵将珍珍嘅灵魂混喺镜入边。而自己就霸占咗珍珍嘅肉身，佢哋要尽快将珍珍嘅灵魂喺镜度释放出嚟。如果唔系，49日之后，镜灵就会完全占有珍珍嘅肉身，而珍珍就会变成另一个镜灵。婆婆一边讲，一边走入储物室度，攞出五支香同埋一道黑色嘅符。你今晚半夜12点喺同一块镜度批评过，一见到你家姐就拉佢出嚟。如果后面有咩跟住，就用呢五支香嚟辣佢。婆婆叮嘱小智，仲有呢张符系攞嚟镇住喺珍珍肉身嘅镜灵。你见到佢入房就刺喺佢背脊啦。吓，你唔系同我一起去救家姐嘅咩？小智问婆婆。你哋闯嘅，你哋自己解决。婆婆讲完就翻入房。小智当场呆咗。当晚半夜12点，小智跟住婆婆嘅指示做。喺佢批苹果嘅时候，珍珍突然出现，问小智喺佢房度做咩？ 哦，我想许愿啊嘛！ 小智一边讲，一边喺裤袋度偷偷攞出道符。呢啲嘢唔好乱玩啊！珍珍伸手想整熄啲香同埋蜡烛。小智趁珍珍冇注意，就将符贴喺珍珍嘅背脊。珍珍一阵尖叫，之后就全身僵硬企喺度，双眼啤住小智。小智赶快批苹果，当苹果皮一断嗰刹那，小智见到珍珍嘅灵魂出现喺镜度。小智伸手入块镜度，竟然捉得到珍珍对手。小智用力想将珍珍嘅灵魂拉出嚟啦。但是无论怎用力都拉不到珍珍出来。只见珍珍的脚被一对沾满鲜血的手捉住。婆婆这个时候冲入房，大声说，快点用个五支香辣那对手。当小智拿个五支香一触碰到对手，对手就变成一堆白烟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小智成功将珍珍的灵魂在镜头拉回出来。婆婆就赶紧嚟到珍珍肉身背后，对住道符念咗一道经文。小智见到珍珍肉身口中吐出一道白影，白影瞬间就飘入咗镜度，而珍珍嘅灵魂就飘翻入自己嘅肉身。婆婆拎起佢带入嚟嘅白布包住块镜，再用红绳绑实，跟住就叫小智将块镜拆落嚟。我要攞块镜去烧毁。你就好好照顾家姐啦。讲完，婆婆就带走咗块镜。珍珍从此唔再贪玩，亦都唔再乱咁试啲所谓嘅禁忌。而婆婆攞咗块镜去边度销毁，小智同珍珍都唔敢再问。关于镜的禁忌，你又知道多少？你又有什么经历啊？欢迎你将它写成不超过6000字的文章 PM 到988广播剧的 Facebook page， 我们整理之后就会在这里同你分享。继续留守我们的怪异。 988槟城 FM94.5， 我们是五月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德尔叮当。